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5:11，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你好啊！ 你好 啊！咁啊，而家温度咧就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咧系80%嘅。不过咧都要留意一下天气嘅变化。根据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啦，咁咧就听日稍后啊，骤雨咧会系较多，同埋咧有一两阵嘅狂风雷暴嘅。气温咧会介乎咧21度到26度啊。而根据展望啦，星期日咧都系会有骤雨同埋雷暴，气温咧会系下降嘅。下周初咧最低嘅气温大约系19度左右，而风势咧亦都会逐渐增强啦，仍然系会有几阵雨嘅。始终咧都系一个乍暖还寒嘅天气啊，变幻莫测咁啊，大家咧都要留意住天文台嘅一啲嘅天气预报啦，同埋咧适时加衣咧，同埋带雨具啦。嗱，林之恩啊，不如今日第一个小时咧，我哋倾一倾咧有关于医管局嘅几个嘅措施啦吓。咁因为寻日咧就系医管局举行咗大会啦，咁啊系见过传媒嘅，咁亦都公布咗咧几个嘅事项嘅。嗱，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关于医护人手嘅。咁啊，医管局咧旧年九月咧就推出咗一个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啦。咁啊，寻日咧终于佢哋嘅主席啊范鸿龄就公布啦，首批嘅专科医生咧，共有9个人，就系获得咧有限度注册咧，就会系嚟香港噶啦。咁佢哋下个月咧就会嚟噶啦。咁呢9位嘅医生系涉及到乜嘢嘅专科咧？咁就系呼吸科专科咧，有5个医生啦。另外咧就传染病科啦，同埋咧心血管科啦、麻醉科啦，同埋放射科咧，呢几个科咧就各有1个医生嘅。佢哋咧就会喺九龙中啦、九龙西啦，同埋新界西咧联网工作嘅。除此之外啦，亦都会有70个咧系嚟自广东省嘅护士啦，亦都会系下月咧嚟到香港啦，喺公立医院入边工作嘅。林志恩 系啊，咁嗱，呢个大湾区嘅医生交流计划同埋专科护士嘅知识交流计划咧，其实个原意系点咧？咁我谂各位听众都记得啦，其实咧内地咧即系上年有一个嘅援港嘅措施啦，咁就主要咧就系有一啲医护咧嚟咗亚博馆嗰度咧，就帮香港咧即系照顾一啲嘅新冠嘅病人嘅。咁其实当时咧都有一个合作嘅基础啦。咁而呢个交流计划咧就希望更加可以有一个两地的医疗团队有一个持续啦，同埋有系统的交流，同埋促进两地的医疗服务的发展。咁长远咧，即系仲希望建立一个大湾区的医疗人才库啦。咁但系咧，我先讲第一步先啦。咁头先咧，陈燕平提到咧，其实下个月咧就会呢啲专科医生啦，同埋资深护士咧就会嚟香港啦。咁当然我谂听众会第一样谂到嘅就系一个适应同埋一个磨合嘅问题啦。咁因为香港个公立医院始终即系都系压力大啦，即系工作速度好快嘅。咁内地医护人员嚟到香港点样去适应咧？即系毕竟抗疫嘅时候咧，佢哋嚟香港咧，即系始终同香港嘅医护人员都叫所谓分开地工作同行动啦。咁而家其实系佢哋系实质上系派驻紧喺唔同嘅即系联网嘅医院嗰度做嘅。咁预计啦，譬如磨合上面咧会有啲乜嘢问题咧？咁我谂呢个会系即系第一个我哋今日会倾嘅重点啦。 系吓，咁除咗即系磨合上面嘅问题啦，咁可能 咧，公眾咧都想知道多少少咧關於呢九位嘅專科醫生咧嘅資料嘅，因為始終就係內地咧同香港嗰個嘅訓練嘅制度咧就相當之唔同啦。咁而香港咧就要行一個專科訓練同埋專科註冊嘅制度，咁呢個係同內地咧有分別嘅。仲記得咧喺當初即係醫管局佢哋公布咧有呢個計劃嘅時候啦，咁當時咧亦都有一啲嘅病人組織啊關注人士咧就話應該係增加成個制度嘅透明度嘅，譬如係咪可以係增加到佢哋嗰個人員嘅背景啊，譬如係曾經通過過嘅考試啊等等。咁當然啦，呢啲醫護咧係有一定嘅資歷嘅，但喺個公眾嘅觀感上面咧，雖然佢哋都係獲得咧有限度註冊啦，但係畢竟咧可能公眾就都想知道多一啲，就係譬如佢哋嘅年資到底係幾多啦，又或者咧就係佢喺唔同嘅內地嘅唔同專科咧服務嘅時間究竟係幾多嘅？咁因為如果對比一下咧，林子欣其實咧喺護士嗰方面咧，佢哋就有超過70名嚟自廣東省。平均年資大約八年嘅護士咧，就嚟到香港啊！咁呢度咧，其實都仲有一啲嘅資料數據交代到出嚟啊！咁但係相對地咧，喺醫生嗰方面咧，就似乎係佢哋嘅年資啊，各方面嗰啲嘅比較仔細嘅詳細嘅資料咧，就並冇啦。咁不過當然啦，即係醫管局主席范鴻齡佢尋日見記者嘅時候咧，都係有指出過啦，就係話呢批嘅醫護咧都係精英。亦都系咧通过咗笔试同埋考试嘅。 陈婉平头先提到啦，其实喺一个公众观感嘅角度嚟讲，系咪即系仲可以？譬如就住嗰啲嘅医生嘅一啲年资啊，或者佢嚟到香港嘅一啲职责范围，有一啲更加多嘅公开资料咧。咁呢个其实有一啲病人组织都有提过嘅，因为始终内地咧个专科医生嘅培训制度咧，即系整个都同香港唔同啦。咁我哋要去理解，即系内地嚟到嘅专科医生，譬如佢哋嗰个医生嘅水平啊等等，我哋用唔翻香港嗰把尺去睇嘅。咁所以我都明白咧，即系点解会有啲病人组织希望有多啲嘅公开资料嘅。咁当然大家睇嘢角度就唔系话，我哋即系质疑呢啲医生水平啦，当然唔系，因为其实病人组织亦都讲到一点咧，就佢都相信咧，其实呢啲医生嘅经验啦，同埋护士嘅经验系非常丰富嘅。咁只不过系喺个公众知情权啦，或者个病人权益嘅角度嚟睇咧，有多啲资料咧，咁当然大家对于大湾区嚟到香港嘅医生嗰个认识会大咗啦。 另外一个咧就系少少嘅数字比较，因为咧睇翻资料咧，喺旧年十一月嘅时候啊，医管局主席阿范鸿龄咧，佢就话系关于呢个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咧，广东省卫健委咧就提交咗首批嘅名单，就预计咧系有12个医生咧会嚟香港嘅。咁而家咧就暂时系有9个啦吓，咁剩低嗰几位到底会系几时嚟到香港咧吓？咁同埋即系相关嘅公布又会点样安排，同埋安排佢哋喺边啲嘅联网啊吓，边啲嘅专科去到工作咧？咁呢个咧可能都要等医管局嘅进一步嘅资料啦，咁同埋可能公众亦都会另一个关注就系、是、咁会唔会呢个嘅医科专科医生嘅数目亦都会系继续增加嘅咧吓，以协助舒缓香港嘅医疗人手紧缺嘅问题呢？以上嘅种种嘅内容啊，大家有啲乜嘢兴趣嘅意见想发表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嘅。如果站喺病人角度咧，其实最主要就系关注到咁你嚟到香港。几时可以埋位工作？佢埋位工作系几时可以上到手咧？呢、這个我谂可能系公众比较关注嘅地方。1872311嗱，电话旁边咧，不如我哋请你一个病人组织啊，同我哋倾下。就系、是、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彭洪昌啊，彭洪昌你好。 系陈贤平你好，林姐你好。 系首先想请问啦，即系对于医管琴日个公布，不如我哋先讲有关于医生嗰部分啦、你自己有啲咩关注啊？ 當然就而家嚟嘅交流嘅醫生咧就九名啦，咁數字上面其實都唔係特別多嘅。咁對於我哋香港而家公營醫院嗰個人手，尤其是醫生人手短缺嘅狀況咧，都係有少少幫助，不過當然就一定唔會話即係好大嘅幫助啦。咁但係我諗亦都唔係似乎人數咧未必係成個大灣區醫護人員交流計劃嘅嗰個最重要嘅目的，雖然係對我哋個人手一定幫助，反為可能咧係透過呢啲嘅計劃咧，令到兩地之間有更加多 互相的交流啊，建立到那個信任啊，可能日後呢就會有再多啲嘅即係空間可以再探索啊，即係人員交流往來，同埋對大家個人手嘅補充係咪都有更加多空間可以處理呢？咁我諗頭先你哋都提及咗好多即係病人組織啊，或者係各界一啲關注啦。咁我諗都係好實在一啲嘅即係關注啦。我諗都係嘅，最重要就係話我哋而家都唔係質疑緊呢九名嘅醫生佢哋嗰個資歷啊，或者佢哋嗰個即係個經驗。不過即係為咗都要釋除到喺社會上面啊，即係可能個別亦都有啲人士，有啲嘅病人，佢哋對於國內嘅醫護人員咧，可能仍然都仲係保持有啲嘅擔心咧。如果能夠多啲資料透明度高一啲，譬如話佢哋工作嘅年期啊，佢哋喺個專長嘅邊方面啊，佢哋嚟香港嘅時候咧，個工作崗位、實質嘅工作範圍做啲咩嘢咧？咁我諗有多啲呢啲資料咧，都會令到公眾係釋除到佢哋一啲嘅疑慮。 同埋我谂作为病人会唔会都有一个嘅期望咧，就系都想知道多少少，譬如佢哋你头先提到嘅专长等等。咁因为其实睇翻啦，即系范鸿龄佢哋喺旧年咧系讲话会推出呢个大湾区交流计划嘅时候咧，佢有讲过咧两个嘅重大嘅原则嘅，佢就话要以病人为依归，同埋咧需要遵从两地嘅法规。咁当然即系遵从两地法规呢样嘢就必然噶啦吓，咁但系以病人为依归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样是令到病人都对于这一批的医护人员是有信心呢？ 我想在病人的角度就最直接就是说就是这个医生来去应诊了，究竟能不能够跟他沟通得到，讲解得到自己的病情，医生也都就住个病情，他是不是能够提供到一个合理的一个诊断，然之后呢就作出一些相应的治疗的方案，而甚至乎是不是会进行埋某些治疗的程序或者医疗的程序呢？咁如果程序是不是合乎質素合乎標準嘅，咁我諗喺個病人角度咧，其實就會咁樣去理解啊，喺我面前呢個醫生，所以以病人為依歸咧，咁我諗就係頭先講嗰啲咁樣嘅過程裡面咧，係令到病人得到一個滿意嘅一個對應啦嚇，咁所以有啲嘢我諗就即係好直接，病人會感受到，譬如話佢嗰個溝通用嘅語言嗰個講解，咁呢個就會最直接病人感受得到嘅。但係如果有啲可能病人未必會懷疑得到嘅，譬如話呢個醫生佢嗰個資歷嘅點如果佢要做某啲醫療程序嘅時候，佢過去係咪有已經有充足嘅經驗係可以獨立咁樣去執行啦？抑或唔係，即係佢咧都仲係喺有一個需要督導嘅階段嚇，仲要有其他人去協助佢去進行咧。嗱，咁我估嗰啲咧就病人都未必知道，而嗰樣嘢咧亦都就係正正應該醫管局咧要為到病人去把關嘅地方嚟嘅。 剛才我哋除咗提到嗰、那個一啲適應性嘅問題，我哋都提到其實兩地嗰個醫生點樣去做磨合嘅工作啦。因為始終即係過去，譬如喺亞博館個工作咧，即係其實都係香港同埋內地醫生比較分開嘅嗰、那個工作安排。咁喺兩個地方嘅醫生嘅磨合上面咧，你會有啲咩意見？ 就正正係亞博館嗰個工作啦，雖然係叫做有分開大家即係工作嗰個程序啦，但係亦都有據我哋所理解咧，都有大家合作嘅時間嘅。而睇翻一啲有同佢哋合作過嘅本地醫護人員咧，其實佢哋對於呢啲即係當時來港嘅醫護人員咧，都有一個幾高嘅評價嘅。咁包括咗佢哋嗰個工作嘅態度啊，或者對待病人嗰個嘅態度咧，其實都係非常之良好嘅。咁所以我諗即係有過上一次嘅經驗咧，就應該都可以即係回應到一啲即係會唔會因為個語言溝通啊、文化啊，或者對我哋嘅醫療機構嗰、那個即係個制度唔熟悉，而引申到有啲嘅問題咧，我相信呢啲嘅擔心咧就似乎係未必有需要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嗰陣時就喺即係一啲臨時嘅醫院嗰度去進行啦。今次就直接係入到去醫院嘅系統裡面啦。咁不過我都仍覺得就係透過 一個適應嘅時間，或者可能係透過本身個醫院向翻呢啲嘅醫護人員有啲嘅講解啦，或者係帶佢哋去即係進行過一次一或者有一啲嘅醫療程序咧，我相信佢哋嘅都唔會話需要太長時間咧去適應我哋香港嗰個醫療嘅制度嘅。 嗯，啊、除了即係內地嘅醫護嚟香港之外啦，今次嘅公布咧，另外一個可能都關注嘅就係搶人才啊、 嗯， 因為咧下個星期啦，醫管局咧就會聯同埋兩間大學啦，同埋咧衛生署嘅人員咧去到倫敦啦，係參與咧駐倫敦經貿辦嘅海外招聘會，同當地嘅醫科生見面。咁啊，醫管局仲話咧，連聘書都會帶埋去嘅。咁但係呢佢哋亦都係預計到呢即係喺外地去招聘呢執業醫生呢係唔容易。其實你點樣睇呢啲嘅計劃呢，係咪真係有必要要由醫管局嘅人士親自去到當地咁樣去搶返啲人返嚟呢？因為如果佢哋本身係同香港係有聯繫嘅，理應係咪都對香港嘅醫療制度或者係工作環境有一定嘅認識或者係了解呢？ 我谂完全冇了解，应该就唔会嘅。不过究竟个了解有几深入咧？譬如话有啲可能系即系甚至乎读医都喺英国读啦，读完之后咧就喺当地实习，然之后就工作，咁可能工作一段时间。咁呢啲嗱，当然佢可能都会喺即系有啲唔同嘅途径理解到啊，即系听过香港嘅工作环境啊状况啦，但系又未必完全好熟悉嘅。咁當然有啲尤其是近年啦，即係有啲係香港已經做咗一段時間工作啦，咁啊過咗去英國，即係喺嗰邊工作。咁我估嗰啲即係老實講，佢哋好熟悉香港制度，但係佢哋正正因為有啲原因，佢離開咗香港啊嘛。咁我估嗰批就一定唔會咁快就會翻嚟啦。咁所以我估有醫管局嘅人員陪同過去一齊職場，可能有啲嘅講解啊，或者係回答一啲嘅相關嘅工作啊、環境啊，或者係薪酬待遇各樣嘢嘅問題咧，都係有呢個需要喺度嘅。而我諗亦都正正係透過呢一啲咁樣嘅招聘嘅嘅會議咧，其實係都釋放到一啲信息，就係話我哋真係好需要人翻嚟幫手。咁希望佢哋如果無論乜嘢嘅資歷啦，有啲可能就係啱啱畢業，有啲可能就做一段短嘅時間，亦都有啲可能真係做得比較長，都可能有佢各自原因咧，係考慮緊會唔會係離開英國翻嚟香港，尤其是大家近期都睇到啦，即英國嘅醫護人員都好多會罷工，係要求加薪，而佢哋嗰個社會整體嘅狀況咧，隨住脫歐又好，隨住即近年嗰個通脹好嚴重都好咧，其實都有其他佢哋嘅考慮嘅。咁我覺得呢個時機都可能係都會令到有啲本身喺英國做緊工作嘅醫護人員咧，係或者會再重新考慮啊，長遠嘅發展係咪留翻英國啊，抑或可以翻嚟香港嘗試下我哋呢個工作嘅環境咯。 嗱，讲到咧，其实我哋头先倾咗两点啦，即系一就系关于个英国去抢人才啦，另一个就系关于个大湾区嘅交流计划。其实英国咧抢人才嗰个计划咧，即系究竟预计医管局会所谓叫抢到几多个医护翻嚟咧？咁我见到即系医管局个回应就系，其实而家都未知嘅吓。咁虽然乐观啦，但系未有一个目标喺度。咁另外咧，关于大湾区嘅交流计划，其实最主要嗰个目的系交流啦，同埋其实嗰啲医护嚟香港系只会留一段时间。其实对于即系成个医管局嘅人手不足咧，即系都系杯水车薪嘅。你如果从一个病人组织嘅角度睇咧，会认为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加嗰个医护人手供应咧？ 我谂英国又好，或者外国都好咧，都系近似一个也不能少啦，吓，希望抢得一个得一个啦。咁但系其实亦都要长远啲睇，因为我哋订立咗一个所谓特别注册嘅名单之后咧，其实日后有香港嘅学生，佢哋谂住去外国升学咧，佢哋就会专系拣呢啲即系特别注册名单底下嗰啲院校去升读嘅。咁呢个希望再长远咧，佢哋喺外国知道畢業啦，可以喺有個途徑翻翻嚟咧。咁呢個我覺得都要再放長遠啲去睇，即係日後就係成個特別註冊嗰個成效啦。咁至於大灣區個交流計劃咧，我諗而家 我哋一定都要讲，所以是一个区域融合嚟嘅。我哋点样系同大湾区唔同嘅城市有个区域融合？咁而呢一个融合咧，喺方方面面唔同嘅范畴咧，都有佢需要融合嘅地方。咁但系一个专业范畴里面咧，吓医生嘅护士咧，其实某程度而家就系北上系可以，但系南下就唔得噶嘛。咁我觉得呢个大湾区交流计划咧，某程度都系要处理啊，即呢个所谓两地相通嘅问题，就系话。当大家对于彼此的专业都有信心的时候呢，其实就慢慢可以再想想是不是日后有得扩阔，去彼此的人才有得交流了。 好，多谢你彭洪昌，谈到这里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将军澳隧道观塘入口发生交通意外，涉及四架旅游巴和一架货车，87人受伤。继观塘和西贡民政事务处早前在联合医院急症室设立跨部门援助站，沙田民政事务处亦都在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设立跨部门援助站，为市民提供协助和查询。威尔斯医院急症室的电话是3505-1555，联合医院急症室电话是2171-7426和3949-4000。长沙环发长街润发仓库发生三级火，警方话约3400人受影响要疏散，包括四间学校和附近过渡性房屋喜讯的居民。消防协助救出5人，附近公园一名职员和一间学校一名人员吸入浓烟不适，要送院治理。火警发生在下午约1:50，约20分钟之后升为三级。起火大厦多个通风口和窗户冒出大量浓烟升上半空，笼罩附近一带。消防架在云梯向大厦射水，又出动无人机侦察。深水埗民政事务处开放深水埗体育馆作临时庇护中心，给有需要市民使用。消防处说，若果市民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可以关闭门窗和保持镇定。天文台预料今年全年气温会偏高，并会在今年夏季新增极端酷热级别。当预测或者实际气温达到35度，就会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提醒市民采取相应预防中暑的措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制定预防中暑指引时候，劳工处和天文台一直有紧密合作，未来会继续沟通。若果天文台有更好资讯时候，怎样做好整个预防中暑指引的工作？孙玉涵说，劳工处已经更新预防中暑指引，目的是要令到指引更加清晰，并能建基于天文台发布的暑热指数计划，希望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大约4至6月可以正式发布生效。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日前针对中俄领导人签署关于2030年之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一事，表示美方不支持任何阻止国际社会孤立俄罗斯做法等言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俄元首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是对下阶段两国重点领域合作作出顶层设计和规划部署。俄中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双方开展互利合作，造福于两国人民，亦都有利于世界。这个是坦荡的君子之交，与美国大搞霸权、霸道、霸凌，并就封闭排他、自私狭隘的小圈子形成鲜明对比。毛宁强调，中方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反观美国不仅火上加油，还阻挠别国劝和促谈的努力，反问用心何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稍后骤雨较多，还有一两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东南风，明日稍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3111嘅。对于咧系医管局啊，系宣布咧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首批嘅专科医生咧，共有九个咧就会咧系获得有限度注册，并且会喺下个月咧就嚟香港噶啦。此外咧，亦都有70名啦，嚟自广东省平均年资咧大约八年，最高咧去到20年嘅护士咧，亦都会喺下个月嚟香港喺公立医院工作。大家点睇咧呢个嘅计划咧？你其实又会唔会期望想知道呢一批医护嘅多啲嘅资料咧？咁啊，有啲乜嘢嘅睇法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咁当然啦，就系亦都系就住医管局佢下个月啊，去联同咗卫生署同埋系两间嘅医学院咧，去到伦敦嗰度咧。去搶人才啊！咁大家又點睇？可唔可以搶到翻嚟咧？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不過林志恩頭先我哋同病人組織嘅代表啦，彭洪昌啦，就傾到咧呢個嘅大灣區醫療人員交流計劃啦。咁佢就話，即係而家香港嘅醫療人員咧，北上就得，但係南下咧就係唔得嘅。咁所以變咗即係喺一個區域融合嘅大背景之下咧，咁可能嚇呢個嘅計劃都係一個嘅試驗啦。看下大家怎样去交流一些经验。但是会不会可能都要问一个即最根本的问题，到底这个的医疗计划本身是真的个目的只是为了人才交流，等两地的专业知识得以可以互相观摩，还是都有某程度上想去到補充翻香港嘅醫療人手緊絀嘅情況咧，因為亦都要留意咧，就係其實佢哋嚟香港嘅時間咧，就係大概係十到十二個月嘅，即係話都有一段嘅時間嘅。咁究竟喺呢度佢哋會係對於香港嘅成個嘅醫療體系個人手起到啲乜嘢作用，同埋可能亦都之前去提出呢個計劃嘅時候，有啲人就會問啦，咁我係咪仲要分出一啲香港原有嘅醫護人手咧，去到即係帶引佢哋叫做即係一齊去到工作，等佢哋熟習咧。咁呢度又會唔會係令到原本嘅香港醫療人手嘅工作量反而係有所增加咧？所以可能都要問翻個問題、就是，根本個計劃嘅本身係個目的係為咗乜？ 咁我諗咧，如果呢個計劃即係長遠嚟講啦，即係就寫出嚟就話係建立大灣區醫療人才庫啦。咁但係因為始終呢個計劃而家都仲係首批醫護人員嚟香港啫，我諗喺呢一個階段嚟講，其實都係交流為主嘅。即係頭先講到一點啦，就係其實派嚟香港嘅醫生嘅人手其實都係十個以內啦。對於即係香港嗰個醫療人手短缺個問題咧，即係似乎個幫助都不大嘅。咁同埋，因為咧，如果我睇翻醫管局咧嗰個醫生嘅流失率嘅數字啦，咁雖然話即係上年叫做全職醫生流失率稍為緩和啦嚇，由 8.1% 回落去到 7.2%， 咁就重聘嘅醫生咧就多過離開醫生嘅，咁我哋人數係咁樣計啦嚇，叫多咗人啦，咁但係其實咧走嗰啲醫生咧個經驗就係比較即係豐富啦，咁翻嚟嗰啲咧就其實多數都係啱啱大學畢業嘅，咁而我哋講喺大灣區嚟嘅一啲專家，佢係能唔能夠補充到我哋而家有啲專科嘅人手短缺咧，即係話嚟嘅人佢哋嘅專長又係唔係而家香港最需要嘅一啲醫生嘅專長咧？咁如果我哋從一個交流嘅計劃嚟講，當然唔需要計咁多啦。咁但係如果佢係一個所謂叫做補充人才嘅角度嚟講咧，呢啲可能就要多一啲嘅即係人手上面嘅規劃啦。 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可以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咧，有位聽眾噃張先生，張先生你好。 你好， 系有咩睇法啊？ 嘉宾系喺大湾区引入医护咧，虽然系喺十二个月嘅实习期亦好，磨合期亦好啦。咁作为市民嚟讲咧，都担心系会唔会系两地嘅医疗制度可唔可以将来可唔可以做得到无缝嘅合作咧？一定要无缝合作先得，必须啊！点解咧？对病人来讲呢，你有你的医疗方案，同埋佢有佢嘅医疗，融合唔到咁就好麻烦。另外语言同埋嗰个药理啊、医药啊嗰啲名称啊，可唔可以做得到合作呢？咁另外仲有一个担心，香港医生同护士呢，佢哋都有一个誓词嘅， 細節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和南丁格爾誓言。咁呢兩個誓言咧都係規範醫護嘅倫理嘅。咁佢哋接唔接受得到咧？呢啲都係國際醫護嘅誓言誓詞嚟嘅。咁佢哋接唔接受得到咧？ 不过其实除了这点之外呢，可能其中张先生即是最根本一样东西，其实他们都是通过了有限度注册的，即是其实他们起码是满足了呢香港所摆出来的资历要求呢才可以来到香港的，同埋他们亦都是经历过笔试啊同埋口试呢才可以来到的。 是而家呢政府都是开始试呢，我都赞成开始试的，但是都是有这个担心，因为这个担心呢正如头先讲的，可不可以做得到无缝合作，两地的医疗文化是不同，语言也都不同，写医疗方案的文字都不同，在医院里头大家交流的语言都是以英文为准，讲病人他懂听广东话那些可能另外一个问题啦。咁医护的交流，两地的交流可唔可以做得到呢？我讲英文你讲中文，我讲英文药名你讲中文药名，是不是可以融合得到呢？这些是天生的缺陷来的啦。即是好难而家一时半刻就可以去大家適應得到的。 好啊，多谢张先生。咁所以可能呢到佢哋嚟咗之后呢，尤其是当第一批嘅医护啊，譬如佢係真係完成咗嗰个交流之后呢，都需要好好总结经验，睇下到底个磨合期要几长喎，林志恩。 係咁，同埋呢我亦都留意到啦，即係林哲源议员啦，即係医护界代表，佢都讲过啊，其实呢佢自己呢都有喺美国嗰度做交流嘅。咁交流嘅人呢未必需要在当地注册啦，咁但系如果咧即系处理临床工作嘅时候咧，有人喺隔离嘅话咧，个问题就不大。咁所以其实咧，即系能唔能够做到一个比较深度嘅交流咧，我谂都要睇翻嗰个配套嗰个工作究竟做成点样。 1872311，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 一年几集萧叔同大家练习一句连音的英文句子。这个句子就是 He's going to be back in about a minute or two. 听着 He's going to be back in about a minute or two. 我们之前讲了 He's going to be back in B-A-C-K, K 音扔埋去 in a back in. 跟着 in 扔埋去 about, in about, okay, back in about. About, 跟着有个 T 音扔埋去 about,About, he's going to be back in about, 跟住冇问题啦。He's going to be back in about a minute. Minute 咧后面亦都系一个 T 音，所以咧我就会楞埋去。He's going to be back in about a minute to two. 咁咧佢咧就应该会一两分钟之内咧就翻嚟啦。听一听呢句嘅慢版，听住练习嘅时候最好慢少少嘅练习。He's going to be back in about a minute to two.He's gonna be back in about a minute to. He's gonna be back in about a minute to two. Fine, 嘅聽住 He's gonna be back in about a minute to two. Shall I take a message? He's gonna be back in about a minute to two.咁咧，听落去咧就会好好多啦。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练习。如果觉得小叔讲得太快，请上我哋嘅 podcast， 可以慢慢自己重温。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啊，林志恩呢、這个时间咧，不如我哋又请嚟咧系立法会议员，嚟自医疗卫生界嘅林哲源咧，同我哋倾倾啊。林哲源议员你好。 你好， 系林志源啊，可能咧，首先大家都会想知道啊，究竟内地嘅医生佢哋嘅培训制度咧，同香港嗰个专科注册咧，专科嘅培训咧，嗰个分别究竟系点样咧？因为而家就首批嘅内地嘅医生咧，就有九个咧系获得有限度注册，而佢哋系话涉及到咧，即系几个嘅科目嘅。咁但系又另一啲资料又话，即系内地嗰个专科嘅制度度咧又同香港唔同嘅，咁我哋点样去比较香港同埋内地嗰个专科医生嘅或者佢嘅专科服务嘅资历咧？ 首先佢培训嘅内容咧，就都系学习一啲专科嘅知识，同埋如果系牵涉到手术嘅话咧，有手术嘅技术治疗病人嘅整体方案啦，呢啲基本上全世界都系一样嘅。咁但系个制度上面可能系会有唔同。即系香港，我哋就会有一个叫做专科嘅培训啦。内地嚟讲，佢哋就唔系睇你系咪叫做专科医生嘅，而系佢系睇你个职称嘅。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大医院，譬如系某某三甲医院嘅某一科嘅主任啊、副主任咧，咁呢个基本上咧喺佢哋嘅心目中就已经系一个相当之高嘅地位，亦都系喺嗰个专科入边咧有相当大嘅成就。咁而事实上，佢哋如果要系去到嗰个岗位咧，你应该话。去到主治即系稍微冇咁高级嘅岗位嘅时候咧，一般佢哋都系要攞咗个博士学位先得嘅。咁所以佢嘅训练咧，就同香港系有个制度上嘅不同，但事实上内容咧都系大同小异嘅。 咁其实系咪可以咁样理解啊？即系譬如话佢哋涉及系传染病科或者系心血管科，其实就唔系讲紧咧佢哋通过咗好似香港咁样咧，要通过某啲嘅资历考试，而系咧可能佢系长期地喺嗰个科目入边咧工作，咁积累咗经验，而且亦都系备受认可嘅经验，所以佢哋就话即系佢有就系属于呢个咁样嘅专科啦，系咪咁样理解啊？ 亦都唔啱。佢哋亦都系有经过硕士嘅训练同埋博士嘅训练，咁嗰啲硕士博士当然都系相关嘅专业啦。咁而喺佢嗰个部门入边，即系我哋睇话佢哋冇一个所谓大家接受嘅一种评估或者培训，实际上佢哋嚟讲咧就有相当之规范嘅一种培训嘅，系我哋嘅唔同嘅啫。即系譬如我要喺内地，我话自己系香港嘅个某某专科医生。咁但我要喺內地，我話要做一個譬如係機械人手術，咁佢就會問你，咁你嘅職稱係乜嘢啊？係主任啊、副主任啊、主治啊，又係乜嘢啊？然之後你有冇經過佢哋國內指定嘅一個規範嘅呢一方面嘅培訓呢？佢哋係有嘅。咁如果我哋冇嘅時候，反而佢會覺得，咦，咁你真係冇經歷過培訓啦。咁所以可以話大家嘅制度係有啲唔同。咁但係大家實際上所學嘅內容同埋個要求嘅水平嚟講咧，都係不相伯仲嘅。 林志源啊，头先我咧就同病人组织咧倾咧，关于需唔需要去进一步咧公布一啲嗰啲医护嘅资历啦。咁而家我哋睇翻咧医生嗰度咧，我就知道其实佢哋系来自边啲专科啦。咁护士嘅资料就多啲嘅，即系大概知道佢喺医院服务过几多年啊，佢嘅年资系点样。咁你认为咧，即系喺一个公众知情嘅角度啦，或者病人权益嘅角度咧，即系需唔需要公布更加多，譬如呢啲医生或者护士嘅职责范围啊？或者他们一些的更加深的资历等等 呢？其实如果这个医生他要经过医务委员会的评核来到拿一个有限度注册呢，他所有的你刚才提及的资历学历都需要是递交给医务委员会去看的。所以其实就资讯一定是在医务委员会手上是有的，也都评核过。但你说如果公开给市民看，是不是又明白又了解呢？咁其實一直以嚟咧，我自己都喺醫務委員會工作咗一段日子啦。咁就醫生嘅資歷咧，我哋有啲咧係可以公開，有啲咧係醫務委員唔俾我哋醫務委員會係唔俾醫生公開嘅。原因就係市民睇咗咧，其實有時你會有錯覺，哇！呢個係乜乜乜科嘅專家，乜乜乜會嘅會長、院長之類，係咪即係佢好叻咧？其實有時又未必係嘅。咁所以咧，所有嘅學歷資歷咧，你要擺出嚟俾市民睇咧。医务委员会一直嘅取态就系你俾我睇咗先，即系我觉得嗰个学历系可以摆出嚟俾大家睇，而系有一个合理嘅作用嘅时候咧，俾市民可以适合去拣医生嘅时候，咁佢就会俾你摆出嚟。否则咧，佢就唔俾嘅。所以其实呢一方面，反而医务委员会个监察系比较上紧张。咁至于你话实际上某个人佢喺边个医院做咗几耐啊？咁其实嗱，呢样当然可以讨论嘅。咁就等于你话所有本地同埋海外嘅医生。是不是都需要将这一类的履历呢是摆上去个 譬如醫務委員會嘅網站上面，大家睇就知道，哦，呢，這個醫生咧係邊一年畢業，之後咧佢係一直喺邊度工作。我覺得呢種透明度冇所謂嘅，但係如果你擺嘅時候，就似乎咪，所有人都擺上去咯。 嗯嗯，不过林卓如又咁讲，即系其实而家有一啲嘅网站咧，佢系列咗个医生咧系几时毕业嘅，咁同埋有阵时如果入到去嗰，那个医务所都会睇到佢大概边年毕业嘅。但系我谂咧，其实一啲嘅病人组织佢哋嘅睇法或者佢哋嘅要求就系喺个公众观感上面，嗱，我未必要知道好多资料啊，但系起码系咪都知道，譬如嗰九位医生嘅年资系几多，或者去嚟到香港嗰個嘅職責範疇係點樣？係唔係就譬如佢係呼吸科專科嘅，咁係咪就係派翻去呼吸專科咧？咁樣咁呢啲嘅資料會唔會有助增加到公眾對於透明度嗰個要求咧？ 嗱，我頭先都講過啦，即係所有醫生嘅資歷，如果大家都係透明擺曬上一個醫務委員會嘅官方網站，我覺得係冇問題，係可以討論嘅。不過當然中間牽涉相當巨大嘅工作量啦。咁但係你話如果係公立醫院嚟講，如果你去公立醫院睇任何一個醫生，其實你知唔知道佢嘅履歷呢？即係其實你未必可以即時睇得到。咁，如果佢係香港畢業嘅時候呢，你可以經過香港醫務委員會嘅網站，你睇到佢幾時畢業，同埋佢有乜嘢嘅專科資歷。咁，如果佢係其他途徑畢業完之後係喺醫務委員會都有註冊嘅時候呢，呢，這個註冊日子如果而家嚟講佢就原本畢業嘅大學呢，通常都會擺埋上去，就大家可以睇到嘅。咁至於你個頭先你所講，即係佢嗰個履歷，即係喺邊個工作過啊？去邊度受訓啊？嗰啲就算而家你睇香港嘅醫生咧，即係如果你係公立醫院醫生咧，你都係睇唔到嘅。 又未必話係佢喺香港即係邊度受訓或者邊度工作過，但係譬如護士都有話咧，佢哋係八年年資，最資深係二十年年資。咁如果係俾大家知道，即係佢哋個年資係幾多，依，這個會唔會對公眾方面嘅知情權都可以叫多啲咧？ 我當然你問，如果醫管局佢有咁嘅數據，佢話俾大家知，我覺得冇問題嘅。但係點解我哋淨係睇呢九位醫生呢？咁我哋每一年嚟香港經過有限度註冊嘅醫生有幾多位呢？經過特別註冊嚟香港醫生又有幾多呢？佢哋有邊啲人係喺譬如大學度工作啊，或者做緊教授啊，或者係做緊醫管局嘅員工啊？我哋又需唔需要都攞曬佢所有嘅資料出嚟呢？點解你哋淨係針對呢九位呢？係咪我哋好似即係個邏輯上面有少少唔係好正常？ 嗯，另外一个林志源都想问嘅就是关于抢人才嘅情况啊，因为呢今次就是医管局会同埋卫生署同埋两间嘅大学啦去英国嗰度呢做一个招聘嘅。咁亦都有啲意见就话，喂，咁你同两间医学院一起去出面抢人才，其实等于自己同自己争㗎咗。咁你又点睇，同埋你会点样睇呢个英国之行呢抢人才嘅成效嘅期望呢？ 我又唔會覺得話大學同埋醫管局一齊走過去招聘咧，會係一個惡性競爭。我反而會覺得係一個良性競爭。我淨係舉一個例子，我三個同學仔都係準備都係喺嗰邊就嚟畢業噶啦。咁都係香港人嚟嘅。咁有一個睇咗，咦，我想將來係做從事研究工作。咁但我又好悶喎，翻香港又冇朋友。隔離嗰個同學仔，喂，我都想翻去，不過我就唔想做研究啦。我覺得喺公立醫院做幫下市民幾好啊。咁不如一齊報啦，一齊翻咯，大家翻嚟香港。各行各自己选择的道路，咁亦都可能会是一个良性的互动都唔定喎，你好难讲，因为始终大学要求的人同医管局要求的人咧，工作性质是完全唔同嘅，即系当然有重叠啦。咁但系个重点嗰方面咧，一边系可能从事教学同埋研究，另外一方面咧就系从事呢个服务。咁即係各取所需咯。 係林志恩， 我都有聽過咧，有啲朋友就話其實佢哋去完外國讀書嘅醫生咧，其實多數都唔會選擇翻嚟香港。咁當然而家即係多咗一個面試嘅註冊制度開通咗啦。其實你認為即係會唔會立即見到有一個效果喺度咧？咁同埋就係其實譬如今次如果呢一個醫管局真係要去宣傳關於引導啲人翻嚟香港嗰度即係就業嘅話咧，其實有啲乜嘢嘅吸引力係可以令到呢啲人會翻嚟咧？ 我哋有时睇嘢咧，就一定要避免咧嗰个视野太过狭窄，净系睇而家目前面前所见到嘅事情。你睇阔啲嘅咧，其实过去几十年咧，尤其是喺1997年之前咧，香港有唔少嘅医生咧，确实系并非香港毕业嘅。咁当时澳洲啊、纽西兰啊、英国啊，都系比较常见有毕业医生翻嚟嘅地方嚟嘅。咁当然后来就改咗个法例，所有非香港嘅人士都要考试，咁自然咧就系少咗好多人去海外读书。咁如果你話而家我哋有新嘅法例啱啱通過咗先至一年度咧， 咁佢個力量我相信都要時間先見得到。 嗯、 即係而家剛剛畢業嘅同學仔，佢未必咁快會諗住翻嚟，因為佢去嘅時候都諗住唔翻嚟。 好，仲需要一啲嘅時間嘅觀察或者論斷啦。多謝曬你啊，林志源醫生，有機會再同你傾過。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清昌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分别去到龙翔道近思瑞桥底、龙悦道近泽安村、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嘅意外亦都系处理紧噶，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沙田路近城门河。较早时将军澳道去张穗方向近翠屏南村的意外未清场的慢线封闭了，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另外长沙环有火警，最新的封路情况就是重开了介乎兴华街西和东京街西的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的行车线，其他仍然封闭，请小心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正嚟到晚上嘅6:44啊，继续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嗱，林志恩啊，其实咧就喺施政报告入边啦，咁啊，政府咧就提出咗啦，会做一个叫做香港流行文化节嘅。咁啊，究竟咧佢嗰个详情系点样咧？咁啊，终于有公布啦。咁同埋亦都系即系好快啦吓，呢个嘅流行文化节咧就会系举行噶啦。啊，其实佢嘅举行日期咧就3月底啦，应该。话重头戏就应该系横跨4、5月啦吓，一路开始嘅，咁啊去到9月、10月咧都有。咁点解会系咁长呢？因为当中咧佢就包含咗有一啲，譬如喺文化博物馆啊，或者系电影资料馆啊做嘅一啲嘅展览啦。但系除此之外咧，亦都系包括咗咧系一啲即系音乐会嘅部分啦。嗱咁，但系大家问大家，即系叫做香港流行文化节。大家会有啲乜嘢嘅期望呢？譬如期望佢所带引出嚟嘅反映香港流行文化面貌嘅系边一个时期嘅香港流行文化嘅面貌呢？究竟系即系流行文化就系喺好多唔同嘅年代，可能都有去唔同嘅方式去到呈现嘅，亦都有唔同嘅风格嘅。咁我哋究竟系拣60年代啊？70年代啊，80年代、90年代，定系咧2000年代，又或者系而家讲紧嘅一个嘅2022年嘅2023年嘅新一个世代咧？咁呢个可能首先个定位咧，都系大家想问嘅一个问题啊。咁啊，但系而家根据咧，即系政府所公布嘅康文署所公布咧，香港流行文化节咧，咁佢其实就主要咧系个定位就系睇一啲咧，即系60到90年代嘅流行文化，而喺成个嘅安排啊，或者一啲嘅表演上面咧，亦都可以咁讲啦，就系大家所熟悉嘅。张国荣同埋梅艳芳佢哋嘅一啲嘅文化嘅产品咧，或者佢哋所留低嘅一啲嘅歌曲咧、电影咧，就似乎咗成为咗咧成个流行文化节嘅一个主轴。 嗯， 而个表现方法就系由一班嘅后一辈嘅歌手、演艺人咧。去演绎翻佢哋嘅歌曲，咁当然亦都有一啲系重新编曲或者系用唔同嘅方法演绎嘅部分啦。 嗯，系嗱，陈燕萍你提到咧，其实今次嗰个流行文化节嘅主轴系即系60至90年代嘅歌手啦。咁当然啦，即系呢个同张国荣同埋梅艳芳即系两位大家都好熟悉嘅歌手，即系逝世20周年系有关系啦。咁但系讲开咧，即系我哋用一个所谓叫做旧嘅一啲经典嘅音乐咧作为主题咧，咁我 諗即係可能聽眾都會有兩點會諗嘅。咁第一咧就係即係一個經典嘅文化點樣去重新吸引呢一個年代嘅人啦，尤其是後生仔啦。咁我哋如果睇翻咧，譬如日本或者韓國咧，佢哋嗰啲流行文化產業咧，其實佢哋好擅長一啲所謂叫內容開發啊，即係譬如一啲動漫又可以變成電影啦，甚至譬如三國志又可以變成一個遊戲都得嘅。咁另一種咧就係譬如你有一啲唔同嘅形式嘅一啲，譬如跨界創作啊，又或者將一啲舊嘅作品重新編曲咁樣啦。咁似乎咧今次咧康文署咧都有想做一個咁嘅元素嘅。咁我就見到咧，即係其中一啲嘅節目咧，就係邀請一啲嘅即係音樂界嘅非常之即係有經驗嘅一啲監製啊，同埋總監咧，就將嗰啲歌曲咧就重新下編曲啦，而且咧就邀請一啲歌手重新演繹啦，即係希望就係即係將一啲舊有嘅文化係有一啲新嘅傳承啦。嗱，咁另一個咧問題咧就係究竟流行文化節嗰個主題咧，咁下一年會係點咧？咁因為大家都唔希望即係搞得一屆就第二屆冇啦。咁個主題可以點樣先至有持續性咧？嗱，咁康文署嘅回應咧就話佢長遠都會有唔同主題嘅，咁啊可能會係一啲港人熟悉嘅功夫啦、武打片啦，下一次咁。就希望咧，即系藉住今次即系试行啦，同业界建立关系啦，咁将来咧就甚至咧，即系除咗流行文化节之外咧，都希望即系设立一个流行文化馆添啦吓，即系去做准备嘅。咁我谂喺呢两个问题上面咧，我一阵间都可以同个嘉宾去倾一倾，即系嗰个主题可以点样不停地有持续性啦。 嗱，康文署咧，佢哋就系确定咗大概20项嘅活动啦，包括咗7个嘅表演节目啦，4个嘅专题电影放映啦，同埋咧4个嘅专题展览，以及一系列嘅户外啦，同埋外展嘅节目嘅。咁不过咧，其实佢哋呢啲嘅节目公布咧，都系要到今个礼拜中咧先至公布到。咁但系我哋睇翻咧，佢哋第一个嘅活动咧，其实3月底咧就会开始嘅，即系4月初吓，亦都已经系有噶啦。咁所以较早之前佢哋喺立法会上面去交代嘅时候咧，亦都有议员就话：喂，似乎你即系。得嗰4个文件，得嗰4页纸，内容就欠奉。咁究竟呢个系咪一个充裕嘅交代，令到啲议员啊都可以知道你个流行文化节系到底个主轴系想做啲乜嘢呢？咁嗱，电话号码18723一啦，可能心机旁边有啲嘅听众朋友咧都有留意到呢个嘅节目嘅，咁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讲一讲你嘅意见同睇法，同埋咧大家对于流行文化嘅定义啊，你觉得即系边啲先系属于香港嘅流行文化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请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嘅主席郑永信，郑永信你好。 系啊，两位主持好，你好啊。 阿郑永信啊，首先想问啦，因为较早之前咧系康文署佢哋喺立法会去到交代嘅时候咧，3月20号都只系咧得嗰4版纸，仲要系冇一啲嘅节目嘅概要嘅。咁直至到今个礼拜咧，先至公布到咧一啲嘅节目嘅概要。咁但系成个活动就3月底4月初已经开展啦。比起以往咧，康文署佢哋去公布唔同嘅一啲嘅节目内容咧，系的而且确系迟咗唔少。你点睇今次喺成个筹备上面，系咪反映咗有一啲嘅问题咧？ 嗱，对于即系啱啱其实咧喺我喺我哋嘅民政事务委员会嗰度倾嘅时候咧，系稍稍咧即系讲真，啲议员都有同我哋讲到嘅，即系嗰个资料咧系唔系好足够嘅，因为咧其实真系当时咧系冇公布到即系好多嘅节目啦咁样，咁亦都同时咧其实都有啲议员。都是關心，即究竟呢個流行文化節究竟是以咩定位啦？即係究竟係想面向邊一啲群眾啦？以至到好似嘅節目內容咧，因為資料唔係好多咧，其實都有啲即係有啲問題嘅。咁特別有啲人都會問啦，可能睇主持人都講過，究竟係咪都係用翻啲舊嘅歌，係咪就係代表流行文化咧？等等咁樣。咁其實當中都有呢個問題嘅。咁不過咧，即係我覺得我呢幾日咧都睇翻啦，即係政府最新公布嘅一啲嘅流行文化節嘅內容咧，我自己都覺得咧。都是可以接受的，其實我覺得都是作為一個新的嘗試，新的一年去做這個流行文化節是有它的空間的。其實我覺得現在可能之前大家的焦點都會落了，是說是不是找舊歌手又是用一些舊歌去做呢，這樣去了這裡。但我自己又看兩方面的，一呢我就覺得其實今次都是配合整體我們 Hello Hong Kong 也好，我們希望借機會是宣傳香港，就是等到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來香港，其實都是一個整體來的。 咁所以而家同一時間就有好多唔同嘅 Art Basel 啊，今朝早嘅 Museum Summit 啊，咁都好多呢啲活動一齊舉辦人，咁一齊做啦。第二咧，其實你睇翻嗰個節目內容咧，其實當中我覺得都有好多即係嗰啲嘅 crossover 嘅元素喺裏邊嘅，即係除咗流行文化之外咧，亦都有啲嘅政治藝術啊，同啲中樂團啊、博物館啊、ballet 啊一齊去合作啊，咁樣或者同電影啊等等。咁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呢個作為一個流行文化嘅新嘅嘗試咧，即係政府願意係去做呢件事咧，我覺得係值得支持嘅。咁當然究竟日後係做完呢個之後，究竟繼續做點樣做法咧？咁啊，希望今次係可以吸收到啲嘅經驗。 鄭永信，我見到你自己都有寫啲文章係關於即係香港係時候去推動流行文化啦。咁你都提到咧，其實即係外國人咧嚟香港嘅即係參與都好重要嘅。咁其實喺流行文化節呢件事上面咧，其實你嘅了解就係政府有啲咩部署係向外去推廣緊呢個活動咧？ 嗱，以往咧，其實咧，我哋流行文化好多時候咧，都係有啲商業機構、商業單位做主導嘅。咁啊，香港我哋譬如康文署好多時候都係主要係專心喺嗰啲嘅中樂團啦、文化藝術、歌劇團啊、話劇團啊等等咁樣啦。咁其實流行文化當中，其實香港而家都有一個好大嘅角色啦。即係其實大家都亦都係對面對個群眾面，亦都係好闊嘅。即係除咗我哋香港本身嘅本土嘅香港人好喜歡一啲嘅流行文化以外，或者近年好多新嘅歌手做得好好以外咧，其實咧喺海外啊，以至到內地都有好多好熱愛我哋港樂啊、香港嘅電影嘅朋友嘅。咁其實咧，政府咧幫手推一把，去鼓勵或者係俾一啲平台更加多嘅演出嘅機會，俾佢哋可以接觸到個世界咧。我覺得呢個係有空間去做嘅。咁好多時候大家都會講，流行文化去喺韓國咁樣，咁人哋韓國咧政府好大力嘅支持嘅咁樣。咁其實我哋香港嘅電影咧，其實特區政府都係最大嘅投資者嚟㗎啦。不過作為流行文化咧，相對起就少一啲。咁但係究竟我哋喺流行文化呢一部分，究竟我哋做邊一部邊一 part 咧？即係又唔會同到其實商業機構爭，但又可以填補到個社會即係嗰個空間咧。咁我覺得係有空間嚟去做。 不過鄭永信，如果睇翻而家嗰啲嘅節目內容嘅仔細咧，其實似乎佢同坊間一啲唔同嘅商業機構啊，或者係一啲嘅電視台啊，佢哋所做緊嘅嘢，究竟個差別係喺邊度咧？因為譬如如果你用其他嘅一啲譬如其他嘅一啲嘅藝術節去做對比，譬如係新視野藝術節，即係之類咁樣，咁嗰啲團咧，可能就真係需要經過譬如官方啊，或者康文署啊，其他咁樣咧，係再去特定即系邀请起嚟啦，咁但系譬如而家我哋睇翻个节目内容上面，似乎又唔系好分野到，到底佢系一个即系康文署嘅节目啊，定系一个商业机构所办嘅节目？ 系啦，我觉得咧，佢哋都系一个新嘅尝试嚟嘅。其实我就觉得有空间嘅啦，我自己个感觉啦，即系而家好多商业机构或者啲娱乐嘅机构咧，佢哋都系一系咧就可能系啲比较大啲嘅明星啊，咁佢哋好落力去做宣传啦，咁样相对起有啲嘅年轻嘅。作曲家、演藝家、歌手咧，其實咧相對個機會咧係比較少啲嘅。咁其實佢今次我自己覺得，我見到個節目內容咧，其實雖然話就係以舊大新，其實當中新嘅元素都唔少嘅，即係有好幾個節目咧都係俾一啲新嘅年輕嘅歌手係去做啦。其實我覺得如果呢條線係開得好嘅話，我期望日後係可以更加多嘅。即係譬如咧，我知道即係而家喺個社會裏面都好對於北京，佢都好有興趣。而家喺旺角街頭咧，其實好多唱得好嘅年輕朋友咧，其實可唔可以除咗係俾佢喺街頭嘅北京之外，有更加多唔同嘅場景可以俾佢機會去表演咧？又或者佢可以再上一級喺文化中心嗰度唱啊，又或者喺康文署辖下嘅所有嘅场馆，佢都有演出嘅机会咧。咁我觉得呢啲都系一个方法嚟嘅。咁另外咧，其实过去咧，康文署喺啲睇讲到啲精致艺术，譬如我哋嘅博物馆啊，中嗰啲地方，咁其实或者中乐啊，或者系 ballet 呢啲，咁其实系咪都系有空间同啲年轻嘅朋友去做一啲嘅crossover 啦，所谓即系等佢哋都可以，大家可以一齐去做一啲事咧。咁呢个我相信过去咧，喺一啲嘅商业机构咧，系比较少啲嘅机会系可以咁样做嘅。咁我自己觉得，即系我哋可以试下向呢个位嗰度走咯。 鄭永信，另一個都想同你傾咧，就係關於點樣開拓香港流行文化嘅一啲觀眾群嘅問題啦。因為其實譬如你頭先提到韓國文化咧，佢都用好多一啲而家嘅串流平台，其實係即係令到多啲人可以睇到佢哋嘅作品嘅。咁喺香港喺呢方面嚟講咧，即係政府可以點樣有一啲政策去支持咧？ 而家最我嘅理解啦，喺電影方面咧係做得比較好啲嘅。嗱，電影嗰度咧，我哋有首部劇情片啦，咁我哋一啲新進嘅導演啦，咁亦都咧而家有一啲所謂以老帶新嘅一啲嘅導演嘅一啲嘅方案啦。咁而家咧亦都有一個新嘅串流平台咧，係好似政府資助佢哋拍一啲片花。頭一兩集咧係擺喺一啲嘅串流平台嗰度做嘅，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嘅政府嘅一啲嘅投放咧，係去推動呢一件事。咁喺電影嗰度其實都見到今年嘅成績都唔錯啦，有好幾套電影都做得好成功啦。咁但係喺流行文化方面啦，就係講啦，除咗係電影以外，喺音樂嘅世界裏面，我哋仲有冇啲空間係可以去再扶一扶啲年輕人嘅咧？譬如讓到佢哋更加多去到海外嘅演出嘅機會啦，即係我哋都係亞洲市場啦，係咪可以喺東南亞又好、日韓又好多啲嘅演出嘅機會啦？又或者去到內地啦，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演出嘅機會啦。等等，即係等到佢哋咧係更加多嘅空間係去做。咁我知道，譬如好似喺施政報告裏面咧都有提出嘅，即係嚟緊都會喺可能喺內地咧都有啲嘅演出機會俾佢哋更加多係接觸嗰個內地嘅市場，咁亦都係一個空間嚟嘅。咁我哋就嘗試。是我自己覺得是即係等到多啲嘅海外嘅朋友係可以接觸到，其實而家最近我都係一個空間嚟嘅，大家都見到最近喺香港咧，即係遊客又好多啦，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咧，去展示到我哋啲年輕人嘅實力咯。 鄭永信想問啊，即係呢個就係第一屆嘅香港流行文化節啦。点样继承落去呢？你今年已经出动咗，即系我哋所熟悉嘅，即系梅艳芳同埋张国荣咯。咁跟住落去，我哋仲可以点样做一个主轴呢？ 首先我自己個人情意結啦，即係我覺得做哥哥嘅20周年係好值得做嘅，即係我近排即係我見到網上都好多唔同嘅平台咧，都喺度播放翻哥哥啲舊嘅片段啦，亦都有好多新嘅歌手咧係唱翻哥哥啲舊歌，其實我覺得係好值得我哋香港人或者全世界嘅朋友去紀念嘅咁樣。咁但係之後往後係點樣做咧，就大家都可以，我覺得有無限空間嘅，即係我嗰日都提出話，唔係一定話所謂要以老帶新或者用一啲巨星係去做嘅。即係譬如頭先之前你都提過啦，係用功夫作為主體，咁又係一種方法。又或者我嗰日睇開會嘅時候都提過，會唔會係我哋啲即係所謂前輩歌手唱翻新嗰啲歌手嘅歌咧？咁亦都係一種方法啦。其實即係都可以所謂嘅互動咧，其實係好多空間係去做嘅。但係咧，我自己個人咧就希望咧係可以俾多啲年輕人嘅多啲機會。即係咧，除咗係即係話要買飛入場啊，喺大台裏邊表演啊以外咧，都可以增加多少少街頭嘅文化咯。即係流行文化咧，其實都好多就喺街头嗰度酝酿出嚟嘅，就俾多啲空间佢哋可以喺街头嗰度演出啊，支持佢哋啊，咁我自己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方向咯。 好啊，多谢晒你，郑永信倾到呢一度啊，郑永信咧系立法会嘅民政及文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嚟嘅。嗱，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啊，大家有啲咩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一下。不过林子欣可能翻到最尾咧，大家就会问啦，即系香港嘅流行文化，我哋讲到流行文化，其实大家期望系有啲乜先？ 又或者2000年之后嘅流行文化，有冇一啲嘢我哋又可以我嚟外输嘅呢？都要發掘一下 是啦吓，咁啊，究竟大家点睇咧？吓，可以打嚟1872311发表你嘅意见嘅。跟住我哋有7点钟嘅新闻报道。 言论自由，其貌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的。究竟大家對於呢首屆的香港流行文化節佢嘅節目的安排、佢嘅定位有啲咩睇法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咁林志恩亦都留意到咧，喺舊年施政報告公布之後啦，咁當時咧就係楊潤雄局長咧，佢去即係介紹呢個流行文化節嘅時候啦，佢就話啦，流行文化咧喺社會某時期咧係廣為接受，推動咧從而成为一个产业，而香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歌影视文化影响深远，在亚洲地区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而现在都有不少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欣赏当时的作品，推崇当时的明星、工作者和参与者。所以局方就希望藉着首阶段的流行文化节做重温当时的文化，带动记忆，将香港的光辉时代再次展现在大家的眼前，从而带动再去思考和 进步，同埋鼓舞咧新一代嘅文化艺术工作者对未来咧推动流行文化有建设性嘅作用。好啦，如果我哋睇翻咧，而家所公布嘅一啲嘅节目嘅安排，咁又咪达到当时局长所讲嘅呢一个嘅目标咧？重温当时文化，带动记忆，去展现翻嘅光辉，再带动去思考同埋进步咧？嗱，18731，大家去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啦，就系咧流行文化研究学者陈嘉明啊，陈嘉明你好。 Hello， 陈燕平 ，Hello， 林志恩，你好， 你好， 开心嚟揾我，多谢晒，多谢晒。嗱， 不如先讲讲啦，即系你对于今次嗰、那个香港流行文化节咧，佢嘅节目铺排上面啊，你会觉得佢系点样演绎咗流行文化呢四个嘅词语咧？ 哦，其实几特别嘅，即系我谂，in a way 都系一个好事啦，即系希望可以话俾大家听，香港流行文化有独特嘅地方嘅。不过我就会多咗去到思考，譬如。過往的流行文化呢，其實是在譬如殖民地時期的流行文化，70年代我們有電視劇，我們聽電視劇的主題曲，或者80-90年代的香港電影，我們是創作很多元的，是從來沒有政府的，即是有任何的帶動，因為文化或者流行文化其實強調是有他們自己的本土性，是由下而上，由創作者自己去主導的。那今次剛才燕平也有講到我們會見到楊潤雄局長在之前即係咁公開、咁坦白去話，我哋過去真係有光輝嘅流行文化，咁當然一定係嘅。咁問題就係，需唔需要到去政府，即係或者康文署去到搞，去到演繹緊一種嘅香港故事咧？咁啊，咁呢個香港故事係屬於邊個嘅咧？或者係邊一種嘅香港故事先至係迎合到過往嘅流行文化嘅即係色彩咧？咁呢啲都係好多值得思考嘅餘地嘅。 嗱，头先咧，我都倾到咧，因为今届系第一届嘅流行文化节啦，咁就用咗梅艳芳同张国荣做主题嘅。咁当然我哋希望继续搞落去啦。咁但系第二届、第三届又可以有啲咩主题咧？嗱，因为譬如可能电影啊或者功夫呢啲都系嘅。咁但系如果你要变成一个城市啦，一个文化节，其实嗰个主题本身佢要产生到一连串活动，先至系一个即系适合嘅主题啦。咁譬如喺呢一方面咧，其实譬如政府下一次要定。主题的时候，其实是不是都可以即系譬如有多啲嘅业界啊，或者一啲研究流行文化嘅人参与去定嘅主题，可能会更加好咧？ 系非常好呢个问题。其实点样去定一个主题？当然啦，今次用梅艳芳同埋张国荣系好精准嘅，因为即系佢哋2003年过身之后，其实咁多年以嚟都有人去到即系悼念佢哋啦。咁头先你嘅问题包括可能。二三屆會唔會有呢一啲咁嘅文化流行文化嘅 icon？ 咁一定需要啊！即係會我哋過往，譬如羅文或者黃家駒或者李小龍，但係當選擇到呢啲 icon 嘅時候咧，咁究竟點樣演繹佢哋嘅故事咧？舉一個例子啊，譬如我哋今次睇到有音樂會裏面有張國榮或者梅艷芳，好強調係佢哋嘅歌聲，咁。但是背后仲有冇讲到譬如梅艳芳嘅故事啦，咁佢有好多成长嘅故事都被演绎为香港嘅女儿，咁佢係好对社会公义係好有追求嘅，即係包括喺89年参加民主歌声献中华，咁呢啲会唔会讲呢？以至黄家驹佢一首歌海阔天空係几次嘅社运现场都不停俾人唱嘅，或者李小龙是过往其实为保育他的故居，以至他在星光大道都有他的即是一个像啦，但他讲的 Be Water 在几次社运都会被人提出来，这些又会不会讲呢？这些属不属于香港的故事呢？或者他属于香港故事的哪部分呢？会不会被即是有些负面的演绎呢？其实这些都是重要的，因为一个地方如果他的文化是自由，文化是多元的，其实无论它曾经怎样被应用，或者曾经怎样去展示自己，我们都应该摆它出来，而不是只是展示它某一种方面，去到迎合一种官方所讲的香港故事。那今次我很相信，即是当然我会觉得由政府康文署去做，或者由他们选择的不同的单位，包括可能有无线电视的单位，有 View TV 参与过比赛的一些歌手，以至独立的乐队，其实大家都真的很有心为香港讲 一種過去香港流文化的象徵或者香港故事。咁我覺得所有朋友、音樂人又好，或者業界裡面嘅人都好啦，都係有心人嚟嘅。啊，個重點就係、是、其實裡面講緊個咩嘅香港故事咧，以至受眾點去睇啦。我覺得所有流行文化嘅觀眾係眼睛係非常雪亮嘅。咁所以我亦都好肯定。大家不是只是想看一種單一的故事，因為香港的流行文化正如楊局長所說是從來都很多元的，但是為什麼會去到今天會大家對這種有即講多元化的想像是有信心動搖呢？其實值得去思考的。 嗯，但是除此之外呢，亦都是讲緊呢个流行文化节去想达到一个嘅乜嘢嘅目的。因为除咗头先所讲啊，杨雄局长就话即係鼓舞新一代嘅文化艺术工作者啦，去对未来推动流行文化有建设性嘅作用。佢同时间呢亦都话希望藉此呢带动经济同埋旅游发展嘅。咁我哋如果係咁个呢个目标係咁样嘅时候，未来呢个流行文化节佢应该係点样去到叫做即係演绎法，或者係点样去到处理法，先至可以令到佢成为个产业嘅其中嘅一环呢？ 哦，呢、這个都係一个好嘅问题嚟嘅。因为杨局长所讲嘅呢，我怀疑，因为我唔係佢心里面条虫，我唔可以完全诠释晒包括佢或者政府希望达到咩嘅完整嘅目的啦。咁但最明显不过嘅就因为由70年代以嚟，香港嘅流行文化就係制造一种本土嘅身份，本土意识。大家會覺得香港人嗰種身份嘅認同感啦，係唔多唔少嚟自電視、電影啊、流行歌。咁呢種嘅講法其實學術嘅討論已經好多㗎啦。咁直至到可能過去幾年香港有唔多唔少嘅亂象啦，咁大家都希望可以重拾一種嘅即係認同感啦，甚至即係覺得過去流行文化嘅光輝又值得係延續落去。咁呢啲完全都啱嘅。重點就係點樣去到經營呢一件事啦，即係正如我之前有講到，究竟係咪由上而下政府去製造咧，亦或可以翻翻去70、80年代嘅即係一種環境，就係由下而上，創作者自由嘅，或者產業係多元化嘅，以至其實係無論即係任何歌手，咁當然啦，可能其實而家好明顯嘅，即係你喺音樂會裏面嘅歌手嘅清單，我哋唔會見到商台會願意播放嘅某啲歌手，但係港台未必會出現嘅歌手嘅一啲清單咁。咁啊，呢個係即係幾明顯嘅一種經過篩選啦，或者係有某種嘅香港故事係不為政府想去推動。咁嗰啲係70、80年代其實有種開源即係多元性。是今日未必見得到的。咁若果楊局長希望純粹為咗經濟而或者甚至旅遊去利用流行文化呢，我覺得就不必然係只係製造單一嘅香港故事，因為大家擁抱慣接受開嘅一個香港故事就係呢種多元化嘅面貌。我自己都會希望聽到唔同聲音。或者多啲嘅歌手嘅歌，即係鄭安琪啊、何韻詩呢啲歌會唔會再出現咧？咁將來會唔會係啦？淨係見到所謂重拾香港流行文化，不停都係淨係張國榮、梅艷芳咧。咁其實呢啲都係，正如我都係頭先咁講啦，都係值得思考咯。其實係 好多謝曬你，陳家明傾到呢一度，唔該曬嚇。陳家明咧係一位流行文化研究學者嚟嘅。不過咧，林子欣其實頭先都可能提到一樣嘢啦。流行文化咧本身除咗係有佢自己嘅嗰個地域嘅獨特特色之外啦，咁另外咧亦都譬如你頭先提過嘅，譬如韓國。等等嘅例子咧，佢嘅流行文化亦都可以成为咗佢一种嘅产业，带动佢嘅经济啊，甚至系旅游发展。咁喺香港，如果我哋系想个流行文化节亦都可以达到呢个目标嘅时候，咁究竟应该点样做法咧？无论喺选材、喺推广、喺包装上面点样做咧？呢个就可能系另一层嘅功夫，同埋重要一样嘢就系你要吸引嘅系究竟边一方面嘅经济或者系旅客嘅。 的收益呢、口味不同的、 是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流行文化节其实都是用一个城市的层面就是去推流行文化而已，但是背后有什么政策呢，这个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的，因为其实讲到这里不同地方都有推它一些文化产业的模式，即譬如美国其实就是主要靠市场为主，但是刚才你提到韩国它是政策配合市场的嘛，如果香港真的想带动流行文化产业化的话，其实香港怎样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经济模式呢、这个都非常重要。 好，跟着1872311，有位听众吴生，你好吴生。 是你好你好，如果你讲到你们怎样要推呢，我想这个就真是一个很大的商业策略，就不知道是不是政府能够做得到，因为这个背后很大的资金去推动。不过我就你们讲流行文化呢，我就找下哎这个流行文化呢网上话，咁首先是 popular culture， pop 啦，即系流行啦。第二咧，佢呢个文化一般讲咧就系即系讲紧啲电影啊、音乐，就唔包括食物噶咁样啊。咁咧就呢种情形咧，我觉得咧，你香港可能佢哋官员谂咧，佢系生活喺嗰一个年代，因为嗰个年代咧，我哋唔好唔记得七八十年代嗰阵咧系一个 broadcasting 嘅年代嚟。嗰陣時嘅媒體咧，主要係幾個大嘅媒體啊，或者係電影工業咧，就係、是、香港好盛行嘅時候咧，就壟斷咗個文化咧，可以即係嗰個文化有一個所謂你容易咧造成一種明星或者一啲某一啲電視節目咧或者電影咧，我哋好多人會睇嘅，咁你先至 popular 噶嘛，即係某一啲電視劇或者某一啲流行曲，你集中咧就七八點咧，你大家都會堆埋個電視去睇，但係咧，我哋依幾十年咧，跟住之後咧，就出現咗問題咧，嗰、那個 channel 咧就好零散嘅，所以而家咧，你對新嘅一代咧，其實係好難咧有一個所謂 pop 嘅，或者你只能夠話，哎呀，相對於高嘅文化，譬如呢個芭蕾舞、古典音樂，唔同嘅，而喺街頭嘅，即係一般人會接觸到嘅嗰種咧。或者你咁樣定義咧，會比較容易定義到嗰個所謂流行文化。不過咧，我覺得咧，其實政府咧應該簡單啲咧，就話香港文化節咧，咁咧其實比較容易啲去包羅。否則咧，你淨係講話流行文化咧，可能你只能夠講嚟講咧，就挖翻梅艷芳、張國榮時代，因為嗰陣真係曾經大部分人都中意過啊嘛。而家你其實好零碎啊，除非你話啊食物，反而咧魚蛋呢、這個碗仔翅。咁呢個咧就真係 pop culture， 但呢個喺定義上咧又唔啱我嘛。 好多謝曬伍先生，即係睇下包含面咧點樣更加廣闊啦。多謝你，嗱休息一陣啦，轉頭咧我哋不如同大家傾另一個問題啊，就係點樣可以協助年青人上車咧？譬如咧係放寬白居易計劃啊，呢個係咪其中一個可以考慮嘅方案咧？1872311，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傾啊。 为了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和设定户口，运输署在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分别有25个在港铁站，9个在新界的民政事务总署，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看看。 因为以前的唱片呢是实物形式去卖， 沙林石 失眠，无论好卖的歌就会消失了，剩下一些好卖的歌挤回在这里继续你可以找到。 消费场所它其实是真的请了专人去揀歌曲， 还有因为互联网的时期呢，其实那个怀旧是可以去到很远，还有我们的资料库很齐。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沙林石失眠。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封神受吉，主持张伟国。 咁封神受吉咧出身寒微，咁而一个出身寒微嘅人，点能够突破当时嘅封建嘅体制，一统天下？喺佢死咗之后，佢嘅政权啊迅速崩溃。点解咧？呢、这个亦都系值得咧注意嘅地方嚟嘅。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一。其实我哋呢个社会咧就好关注啊，点样协助到年青人嘅向上流动啦，亦都咧系希望可以透过唔同嘅方式咧满足到咧年青人佢哋嘅居住需要啊。无论咧系推出一啲嘅青年宿舍计划啦，又或者咧可能系透过一啲嘅置业计划啦吓，即系坊间亦都有倡议咧，就系帮助佢哋嘅。留意到咧就系有一个嘅研究团体啦，视乎啦，就系团结香港基金啦，佢哋就出咗一个嘅最新嘅倡议啊。咁其中一点咧，就系特别系关注到年青人嘅。其中一个嘅倡议咧，就系话可唔可以将而家嗰个嘅居屋嘅嗰个嘅供楼嘅年期啊，延长居屋嘅按揭担保期，令到居屋嘅还款年期咧，由最多25年咧延长到去50年，以及咧就系将系未补地价嘅白居二咧嘅计划咧系扩展，令到更加多人咧系受惠嘅。咁啊，林志恩呢两个其实嘅建议会唔会都有一定嘅爭議性咧？ 係啊，因為我諗緊咧，即係呢個全面開放白居二嗰個所謂居屋第二市場計劃啦，其實會唔會即係喺經濟上面，即係都會導致一個所謂叫做對於呢啲二手市場嘅需求係增加啦，而令到呢啲二手市場個單位價格上升咧，就可能會影響咗譬如一啲中低收入家庭嘅一啲置業機會啦咁樣。咁另一個咧，團結香港基金嘅建議咧，就係佢哋都希望咧調整而家嗰個居屋嘅抽籤制度啊。因为咧有一啲人咧可能咧申请咗好多次啦，都系中唔到签啊，咁佢就希望咧嗰一啲嘅多次都中唔到签嘅人咧，那个中签嘅机会系咪可以即系稍为提升一啲咧，去协助年轻人上车咧？嗱，点解即系团结香港基金会有一个即系几个咁样嘅建议咧？其实就源于咧佢哋嘅研究咧就发现咧，其实而家呢啲30至34岁嘅人士咧，其实佢哋嗰个薪金嘅增幅咧就追唔上楼价嘅升幅。咁基本上咧就负担唔到一啲私楼嘅楼价啦，咁所以就变成咗咧，即系居屋咧就系大多数年轻人咧唯一嘅置业选择啦。咁所以点解咧？佢哋呢一个嘅建议咧就包括咧头先所讲啦，即系全面开放二手居屋市场啦，调整个居屋抽签制度啦，同埋即系将居屋嗰个按揭担保期咧就延长去到50年嘅。 咁但係呢啲嘅建议究竟对于整体而言会带嚟啲乜嘢嘅冲击呢？咁同埋呢，究竟佢係咪淨係協助到年青人啦，因为可能有好多年青人以外嘅人呢对于置业都有个期望嘅。电话号码18723一，有啲咩睇法呢？打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呢就係团结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员梁若豪嘅。梁若豪你好。 系，两位好。 系，嗱，可唔可以不如先讲讲咧你哋嘅建议一个理据啦？不如先讲第一点先啦，就系将个按揭居屋嗰个嘅按揭嘅保险嘅年期咧系延长，令到一啲嘅人士咧可以有一个更长嘅供楼期。呢个究竟个谂法系点样嘅咧？ 好，咁咧其实首先讲翻个担保期嘅重要性先啦，因为其实个担保期究竟系仍然有效定係冇效呢，其實對於嗰個二手居屋買家佢嗰個按揭成數係影響好大嘅。咁譬如話啦，而家係如果有擔保期嘅二手居屋單位嚟講啦，咁其實嗰個買家呢基本上佢係可以喺一個比較寬鬆嘅情況下去做個按揭，而嗰個按揭成數呢係做到90%嘅。咁假設佢係去買一個價值500萬嘅居屋單位啦，咁其實如果做到90%嘅按揭呢，意味住佢只需要50萬嘅首期就可以置業。但調返轉講，如果係擔保期完結嘅時候呢，我哋見到其實坊間如果去做按揭，其實樓價嚟講呢都係做到大概成數60%左右嘅。咁變相呢佢就要攞40%嘅首期去買樓啦。意味住如果同樣地佢去買一個價值500萬嘅居屋單位呢，個所需嘅首期呢就會變咗200萬。咁所以兩個情況，一個就係50萬，一個就係200萬。咁呢一個對於一啲尤其是首期有限嘅個買家嚟講呢，一个是一个好沉重的负担嚟嘅。咁所以我哋认为其实如果可以延长到呢个担保期呢，其实可以有助好多嘅人士以一个较可负担嘅水平去上车。呢个第一点。 係。嗱，不如呢我哋呢第二点呢就一阵间先再倾下，因为有7:30嘅新闻报道。电话号码18723一一，延长担保期你自己睇法系点呢？可以打你同我哋倾倾㗎。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将军澳道发生五车相撞意外，涉及四架旅游巴和一架货车，93人送院，伤者主要是学童和长者，一人情况严重，其余情况稳定或已经出院。警方表示，怀疑因为一架的士转线，尾随架小巴要收慢，而导致后来架五部车收制不及相撞。消防就表示，现场交通繁忙，加上伤者是小朋友，需要安抚情绪，增加救援难度。意外之后，当局在联合医院急症室和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设立跨部门援助站，为有需要市民提供协助和查询。长沙湾发祥街一个货仓下午发生三级火，现场冒出大量浓烟，笼罩附近一带，3400人要疏散，至少两名市民吸入浓烟不适送院，另外有两名消防员救火的时候不适送院。政府开放深水埗体育馆作临时庇护中心给有需要的居民，截至下午五点，大约有40人使用。有附近翻学的学生表示，火警发生之后，老师要立即关上课室的窗户，以及提醒同学戴口罩。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朝在政府总部主持全国两会精神分享会，向政府团队、行政会议成员等分享今年两会的主要精神和他的体会。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两会期间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的多个重点都值得进一步思考和做功夫，例如在防范和化解经济金融风险方面，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安全对香港以至国家都举足轻重，必须有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准备好不同预案应对和化解一旦出现的重大经济和金融风险，确保香港金融体系和运作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没有计划和北约直接冲突，愿意透过谈判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但美国为给予俄罗斯最大打击，不允许乌克兰这样做。梅德韦杰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几乎百分百依赖外部军事和资金援助，否则一星期都撑不住。又指外国武器运往乌克兰，令核灾难日渐接近，但不意味最终会发生。梅德韦杰夫说，乌克兰正准备发动攻势，人尽皆知，俄军总参谋部已预料到这个情况，并且作出准备，警告如果乌克兰企图取得克里米亚的控制权，俄罗斯就有理由使用绝对武器作为防卫手段。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一两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东南风，明日稍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有骤雨同埋雷暴，气温下降，下周初最低气温大约是19度左右，风势逐渐增强，仍然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长沙湾嘅火警啦，货仓火警仲系处理紧噶。咁最新嘅情况咧，就系介乎通州街同埋深旺道嘅兴华街西。去深旺道方向的全线就已经解封，不过丽发街、发祥街西、发祥街、丽康街、英华街的来回方向全线，还有就是东京街西、通州街的部分路段都还是封闭的。巴士路线914、12号、296C 都是需要改道行驶。另外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转车站的意外处理紧，一带比较多车。而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的，尖山隧道往沙田方向的入口稍为多车。而清水湾道近大埔仔村的交通意外都还是跟进紧， 嗰一段咧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就去到打鼓岭新村、西贡公路近郑直之中学，同埋将军澳宝宁路近仲明苑，仲有就系坑口道近圣云仙天主堂。至于较早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咧嗰一段只系稍为多车，而窝打老道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啦，跟住油站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消散中嘅龙尾啦，排到去浸会桥面噶。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多车一啲，排到去华润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就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去宏天广场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是排到去警察总部。在九龙方面，尖沙咀一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口挤塞，龙尾排到帝国中心。七咸道南街附昌运道和梳士巴利道之间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咧，车龙塞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车多繁忙，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呢一段咧，都仲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如果路边泊了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在车罅之间走出来。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周末周日好声音，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二十世纪两次大战呢，在陆地上基本上是以坦克为主要的攻 击。纳粹德国和苏联双方参与的兵力超过260万。 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知识宝库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劳工处就快举办开拓新机遇招聘会暨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招聘博览。 我知3月30号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3G 展览厅举行嘛，有成50多个机构参加，有好多本地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空缺，适合大专毕业生，还有职场招聘添。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 咪知啦，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而同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究竟协助年轻人上车有什么方法呢？其中一个会不会是可以延长到居屋它的按揭担保期，等他们上车的时候的首期是可以减少一些呢？电话号码18731，大家有什么看法呢？可以打来跟我们谈谈的。电话旁边继续就请回团结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员梁若豪。梁若豪你好。 是你好。 剛才呢你就讲咗呢你哋建议嘅第一点。咁不过好快有一个好实际嘅问题想问。即係嗰、那个嘅居屋还款年期由最多25年延长到去50年。但係要 供间楼去到50年，呢个又系咪系实际角度？系咪真系咁多人愿意咧？ 或者咁讲咧，其实我哋个建议咧，针对嘅系想延长嗰个担保期。担保期嘅意思咧，即系话政府对于嗰个买家去承到按揭时候嗰个担保，而唔系话嗰个还款年期将30年延长到50年。咁所以呢个系第一样嘢啦。另外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呢樣嘢咧，其實同私樓現行嗰個按揭嗰個做法咧，其實係相似嘅。喺私樓嚟講咧，銀行嗰個取貸咧就會用一個叫75減嘅嗰個方式去做。譬如話，如果你一層樓係30年樓齡嘅，咁75減30，你仍然係有45年嘅時間。所以如果嗰個買家希望去做30年嘅按揭供款嘅話，係依然可能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做出嘅建議就係希望居屋嗰個擔保期咧，可以由30年延長到50年。其實呢樣嘢咧，同私人樓買賣按揭嗰個做法咧，其實係相似嘅。 又同你傾下你哋第二個建議咧，就關於全面開放嗰個白居易市場啦。咁我見到房屋局咧都有回應你哋致富嘅建議嘅，咁就話即係如果咧咁樣去開放嗰個居屋第二市場嘅話咧，其實有可能咧導致嗰個需求上升啦，會炒熱咗個市場啦，導致一啲單位價格上升，反而咧就令到有啲家庭咧嘅置業機會咧就降低咗。點睇政府呢個回應？ 我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觀點與角度嘅問題啦。佢嘅睇法，即係或者我哋嘅睇法係咁樣嘅。如果你係全面開放白居易嘅市場，咁個比較咧就係現行白居易每年係有個配額，只係有4500個。但係如果你全面開放白居易嘅市場嘅話咧，其實所有資助房屋單位嘅總存量咧係有41萬幾個嘅。咁喺選擇多咗之下咧，買家嚟講咧，亦都唔需要譬如話一窩蜂去湧去一個市場，而佢哋係選擇咁多咗咁多嘅情況下咧，反而係對市場價格咧係一個穩定嘅作用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其實我哋呢一樣嘢咧，同建議一咧，其實都係一個環環相扣嘅。其實而家就係因為樓齡較新嘅居屋相對比較少，所以變相咧，佢可以俾買家可以負擔嘅水平去賣嘅居屋量咧係少嘅。變相就係話，亦都受制個配額啦。買家去市場買嘅時候咧，往往就係面對一啲好缺乏嘅選擇，導致咧喺拉鋸嘅時候咧，呢啲買家咧係處於劣勢，導致咧佢哋喺冇選擇下咧，往往就要承受一啲較高嘅價錢。但試想像，如果你係將白居易市場放開嘅話，有40幾萬個單位做選擇，呢一啲嘅買家咧就唔需要再受制於嗰4500個配額，而係可以喺40幾萬個單位入面選擇。呢樣嘢咧，其實對於市場嗰個價格嚟講咧，我哋認為其實有一個穩定嘅作用。至於再多一個點咧，就係話會唔會引起好多嘅需求突然間去湧入個市場咧？呢樣嘢我哋覺得個機會率係好低嘅。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無論你係現行嘅機制，亦或係我哋建議嘅機制，其實嗰個買家依然係要受制於白表嗰個入息限額，單人就係33000啦，雙人月宅就係66000。咁所以能夠符合呢一個入息條件嘅買家咧，基本上係不變嘅。就算係機制現時嘅機制咧，或者係我哋建議改咗之後，其實個情況都一樣嘅。 不過由一個實際嘅需求角度出發咧，梁若豪，如果我哋睇翻過往一啲嘅白居易咧，佢最後嗰個成交量咧，其實就睇到咧，似乎係未用盡到佢哋嘅配額嘅，差唔多大概係一半啦，到60%左右啦。咁即係話，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我哋再全面開放翻一啲未補地價嘅居屋，係唔係真係可以有咁多嘅需求咧？有一啲嘅分析就话点解会系未用尽嘅配额咧？除咗系因为之前嗰个嘅经济嘅环境啦，吓，即系大家未明朗啦，同埋嗰个楼市嘅情况未明朗之外咧，另外亦都系同一啲嘅居屋嘅价格上升，以及咧系一啲嘅新盘咧去发展商咧，佢去做一啲嘅新盘嘅时候咧，即系尽量系贴近到一啲其他嘅人士嘅需求，將佢嘅價格咧係壓咗，咁當然個面積同樣都係細咗啦嚇，咁樣咁係有相關嘅。咁你又點睇？係唔係真係開放咗個市場就真係會係咁受歡迎咧？ 其實我都同意你頭先個觀點嘅。其實有兩樣嘅影響咧，第一樣嘢當然係你頭先所講，就係話私人市場亦都有一啲可能係相同價錢嘅單位去做出售。而佢哋做按揭嗰個靈活性咧，係比現時你去買一個較高樓齡嘅白居易咧，嗰個係大得多嘅。 咁呢樣嘢咧，當然亦都會喺現時嘅機制下咧，吸引咗一定嘅買家咧，就去咗私人住宅嗰個市場。但係咧，其實往往佢哋就要犧牲個居住面積，因為用同樣嘅價錢，其實如果你買私人住宅對比居屋咧，前者嘅嗰個尺數咧，通常都係比較細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點解個配額用唔盡咧？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到現時市場嘅交易咧，有一個好有趣嘅趨勢，就係話。嗰啲二手居屋嘅放盤咧，往往係去到白居易配額有效期嘅尾段，可能係剩翻兩個月或者剩翻一個月，嗰啲盤咧先開始放嘅。呢樣嘢咧，其實係個賣家啦，希望係因為有個時間限制咧，利用呢、這、一個點，盡量去提高嗰個買賣嗰個價錢或者叫嗰個成交價啦，變相咧令到嗰啲白居易嘅買家咧係處於個劣勢。咁往往就係去到最後嘅時候。可能有一啲價錢會對呢啲買家嚟講變得太高，令佢哋失咗預算，所以佢哋係冇選擇行使佢哋嗰個購買權去買到個單位。又或者其實市場上有限嘅放盤其實係滿足唔到呢一啲白居易買家嘅需求，令到佢哋卻步。所以如果係用我哋嘅嗰個建議嗰個方向嘅話咧，全面開放咗個白居易市場咧，其實佢哋喺多咗選擇之下，係會更加容易揾到佢哋一個心儀嘅單位。譬如話，佢可能係想買一個三四百尺嘅單位，而喺擴大咗白居易之後，嗰、那個賣家亦都想係去換樓，樓換樓、啊、又換一個大啲嘅單位。呢樣嘢咧，其實喺我哋建議嘅新機制下咧，會係容易咗好多，亦都會釋放咗現時一啲效率使用比較低下嘅二手居屋嘅資源。咁所以咧，我哋其實認為兩個建議，即係建議一啦，就係延長嗰個按揭。擔保期啦，同埋建議全面開放白居易市場咧，應該作為一個整體咁樣去睇，兩者共同並行咧，先至會做到嗰個效果嘅。 嗯，咁同你傾埋第三個建議啦，咁就關於調整嗰個居屋抽籤制度嘅。咁你就希望咧增加多次咧都申請但係未能成功嘅申請人嘅中籤機會咧，就幫青年上車。咁政府都有回應呢一個建議啦，就話如果調整咗咧嗰個抽籤制度咧，會不必要咁樣增加個申請嘅數目啦。如果大部分申請人都有一個額外嘅抽籤號碼咧，對於個別申請者個中籤機會咧就冇乜實質嘅作用。你又點睇呢一個嘅回應？ 我覺得咧，就正如頭先所講咧，如果單獨去睇每一個建議嘅話咧，當然嗰個效用或者個作用咧就冇想象中咁大。 嗯、 但係如果係整體一個咁樣去推嘅話咧，咁就係另一個睇法啦。譬如話，如果頭先講到係開放咗白居易嘅市場。咁其實有好多嘅買家咧，其實可以透過二手嘅居屋市場去置業啦，而唔需要再淨係去一手居屋嘅市場去做一個抽籤。咁樣咧，其實亦都可以減少咗嗰、那個一手居屋嗰、那個申請嘅數量嘅。 嗯。 另外咧，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有別於公屋咧，你真係越早輪候咧，你嗰、那個都叫優先啦，或者個次序咧，你會係排得高啲啦。但係始終喺居屋啦，或者資助房屋入面咧，你仍然係要受制於一個抽籤嘅情況。咁所以就算係做咗呢個制度，當然啦，係會比現行嘅狀況係有一個改變，嗰、那個複雜程度亦都可以比較高。但係嗰個出發點就係話，其實針對嘅唔只係青年，亦都係所有有需要嘅白表家庭。佢哋如果你想象佢係一個30歲嘅朋友，佢想成家立室，但係其實佢每年抽一次都抽唔到，抽咗4年，抽咗5年。其實對於嗰個申請人嚟講，係延長咗佢嘅人生規劃，甚至乎係打亂咗佢嗰個規劃嘅。咁所以我哋認為呢樣嘢雖然係會複雜咗，而細節當然可以再詳細探討，但係整體嘅方向，我哋希望係令到青年以及其他嘅白表家庭咧，都可以為佢哋帶嚟一個希望。 嗯，好啊，梁勇浩，多谢晒你倾到呢一度啊，梁勇浩咧系团结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员嚟嘅。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林志恩，我哋倾另一个议题啊，就系呢个AI 生成工具啊，即系 ChatGPT 啦，喺大专教学上面咧，唔同院校有不同策略。转头翻嚟咧，我哋就不如留意一下，即系教育大学佢哋所公布嘅新嘅指引啦。 今集有飲食集团代表 Alfie 同我哋分享下公司点样支持更新年青人投入职场。 呢个年青人就会主力去帮手做门口大位同埋接客嘅工作啦，或者叫做冇乜客嘅时候，咁我哋就慢慢教佢一啲新嘅酒水嘅知识，可以喺兼顾到自己嘅工作内容嘅时候，同时亦都可以学下同埋尝试一下佢自己想做嘅嘢咯。 想听更多佢哋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智恩 AI 生成工具呢到底在个教学上面可以怎样去处理呢？现在香港的不同的大学呢就有不同的取态的。譬如呢是科大啦就等是教师自决啦，中大呢就说要理性使用 AI 工具是有助提升个教学质素的。咁港大呢就是第一间是宣布临时禁止学生用 ChatGPT 的。咁领大呢也都是用了一个临时禁制的措施啦。咁但是教育大学咧，寻日就公布咗佢嘅教学嘅策略，就话唔会一刀切禁嘅。究竟系点咧？电话旁边请嚟交大电子学习与数码能力研究讲座教授暨教学科技中心嘅总监江兆祥教授嘅。江教授你好， 你好， 系 燕 平，先好快地简单讲一讲啦，你哋个策略到底系点样嘅咧？ 最主要嘅原因咧，我哋系一路观察呢、這个ChatGPT， 由佢喺香港嘅新闻媒体未港版报道之前咧，我哋都已经喺十一月就留意到有一个可能性系有一个比较大嘅人工智能嘅发展啦。咁就系因为呢个生成工具咧，就唔单止系现时已经引起咗社会嘅讨论，我哋睇到咧嚟紧咧佢会不断去优化同埋更新嘅。咁從社會嘅發展嘅角度嚟講咧，好多各行各業咧必然都會引用呢個工具嚟到去令到佢嘅生產能力提升。咁作為一間教育大學，我哋培育出嚟嘅未來嘅教師，同埋我哋面對而家現職嘅中小學老師咧，其實都係我哋嘅服務對象。咁我哋嘅選擇係基本上係需要所有較大嘅學生同埋將來嘅中小學嘅老師咧，對呢個人工智能係生成文字圖形啊，甚至乎係影片呢啲咁嘅工具咧，必須要認識，因為佢同將來嘅工作有關。咁喺呢個情況同埋背景下面咧，我哋就發覺我哋要善用呢個工具，而善用嘅最好嘅辦法就係先去認識佢，同埋如果佢學習過程裏面能夠善用咧，其實我哋一路係鼓勵自主學習，因為大學生畢業應該係解難嘅能力、創意啊、獨立嘅思考能力都係需要嘅。咁我哋就提議咗6P 嘅教學法。咁 6P 基本上呢就係、是、主動去用呢工具，就係話佢先計劃好佢要寫一篇論文，因為畢業呢佢哋要讀幾十科，每一科呢都有佢每一個課程需要嘅論文要去寫。我哋就叫做 academic writing。academic writing 佢最大嘅特色呢就係、是、好似大家讀大學咁啦，你都一定要有一啲引用一啲文獻嘅。而家生成嘅工具基本上係唔會話俾你聽個資料來源，佢只係綜合咗一個文本俾你參考。咁而學生喺大學裏面去修讀任何一個課程咧，唔可以淨係寫一篇文字冇引用到一啲文獻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佢學生有咗個計劃之後咧，佢可以去用呢個 prompt 同呢個ChatGPT 交流互動，但係之後咧，佢生成嘅文件文本或者係嗰個文獻咧都唔足夠嘅，因為文獻佢往往缺乏冇嘅，咁所以咧學生除咗參考呢個文本咧，佢仲要用傳統去揾翻啲書本或者係嗰啲參考文獻即係 reference 啦，嚟到去支持佢嗰個論述噶嘛，咁所以咧就要 preview 第四個咧就係 producer， 咁如果你能夠核實咗之後，你可以寫你嘅文章。寫咗出嚟之後咧，我哋發覺同學之間嘅互動咧好緊要㗎，咁就要 peer review。咁最後咧，我哋就發覺成個過程完結嘅時候咧，咁佢需要嘅咧就係一個總結，下一次再修下一科，點樣利用今次嘅經驗再去做下一個論文嘅編寫。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想法。 讲开呢个即系所谓 AI literacy 咧，即系嗰个人工智能知识，其实无论系师生都需要啦。咁头先我哋讲咗一啲关于即系学生嘅啲学术诚信问题，咁亦都想同你倾下老师嗰方面。其实因为老师嗰方面咧，其实譬如佢要去判断咧一篇文章系唔系即系完全系透过 AI 去创作嘅时候，可能咧喺呢一刻嚟讲都会有啲困难嘅。喺呢方面咧，大学可以有啲咩支援俾佢哋咧？ 其实两方面呢，如果现时我哋见到嘅chatbot 提供嗰个资讯呢，佢係有相当多嘅瑕疵嘅，同埋有好多嘅资料係需要核实嘅。咁所以老师呢有两个工作可以做嘅。一方面呢，当然我哋有一啲叫做detect ChatGPT 生成嘅文本嘅工具，而家起碼我哋已经有五个呢啲工具呢係可以 access 得到㗎啦。但当然啦，佢哋嘅效率咧就即係嗰個效準確度就唔係咁高嘅，暫時都唔高。咁所以咧，老師係需要有另一種佢嘅專業判斷。專業判斷嘅意思就係話，如果你留心多用呢個 ChatGPT 咧，表面一般嘅論述咧，佢係會提供得到嘅。但係當你同一個領域深入去探討問佢嘅時候咧，佢都好多漏洞係會出現嘅。所以老師唔係太艱難咧，去分辨到佢交出嚟呢份功課会唔会系比较表面，同埋如果你有怀疑嘅时候咧，我哋就有最后一个方法嘅。而家咧每一科嗰个功课嘅评核咧，就唔系净系最后交一篇论文嘅，而系过程里边咧多数有 presentation， 同埋多数要同老师对答嘅。咁我哋觉得咧，如果随住即系 GPT 功能一路强大，一路上升嘅时候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就系面对面嘅讨论。同埋由老師同埋同學喺個班房裏面咧，係互相論證一啲事情嘅，或者甚至乎每日都寫一啲簡短嘅評述嘅時候咧，佢係可以互相引證翻佢最後尾交嗰份功課。咁所以咧，其實三管齊下底下咧，我相信老師係應付得到嘅。 咁另一樣咧就係其實可能咧而家唔少嘅大學咧討論 ChatGPT 咧個討論都集中咗係點樣避免學生抄襲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預計 AI 會為即係個社會都帶來好大影響嘅。譬如我哋知道可能有一啲嘅工種將來可以由 AI 取代嘅。咁而家喺譬如教大嗰個策略上面咧，我哋嗰個大學教育應該要點樣有一啲嘅變化去適應呢個轉變咧？ 即係最近一個嘅記者招待會咧，都有記者問啦。咁你哋嘅評核工作容唔容許我哋喺一啲課程裏面直接係鼓勵學生使用 ChatGPT， 同埋鼓勵佢哋用完之後咧，再去產出佢哋自己個人有佢嘅個人識見嘅文章咧，同埋一啲評論咧等等。咁我哋就發覺呢個係如果我哋要我哋嘅學生適應未來 AI 喺我哋身邊一路嘅發展咧，你一定要認識佢，同埋咧使用佢。而但係同一時間咧，你要明白，當我哋嗰個人工智能佢係有咁強大嘅運算能力，同埋咁強大嘅記憶力咧，人係唔可以同佢比擬嘅。所以我哋唔需要同佢比嘅。人嘅 intelligence 同呢啲咁嘅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係兩條並排嘅線，因為每一個人嘅成長由 BB 仔出世係空白一片，到而家作為一個成年人。你有咁強大嘅語文能力同埋思想能力咧，其實都係個教育培育出嚟嘅，所以將來咧，我哋一定會將呢兩條線咧分得好清楚，尤其是係初小學生咧，我哋唔建議佢冇大人陪同下使用嘅，咁所以咧，我哋係想我哋嘅畢業生盡早已經用呢啲工具，適應呢啲工具，同埋明白個社會發展佢需要擁抱呢個科技嚟到去適應呢個社會嘅轉變。 最后都想问啦，你哋呢个指引咧就未落实嘅，亦都会向各个学科嘅教职员咨询啦，同埋商讨细节啦。但系有几大程度上，你哋会系容许咧教职员佢哋去自决，系唔系俾啲学生用呢啲嘅 AI 生成工具啊？ 冇错啦，点解我哋而家要喺三月份、四月份嚟到去作呢个讨论呢？因为我哋如果要修改嗰个课程嘅要求啊，个评核要用唔用 GPT 咧？就係喺五六月就要做㗎喇。所以而家我哋就廣泛呢，就將呢個文件呢就交俾所有嘅同事去研究啦，同埋去提出佢哋認為邊啲科種係更加合適。咁我哋收集咗啲意見之後呢，其實我哋都主要係希望由每一科嘅老師，由佢哋作為一個教授學生嘅主要嘅人呢，去決定究竟佢一科適唔適合去先導地試下用下， 或者是暂时不用住，都是交返俾老师去决定的。 暂时不用住佢，可唔可以话我永远都唔用的？得我永远都唔俾用。 我相信呢，其实老师一定有专业判断啦，比较是艺科，你讲咗啲说话佢能够生成一啲影像呢，你一定要试咗研究过系咪对你个科嘅教学最好㗎嘛，我哋唔可以代佢哋去做判断囉。 嗯，好啊，多谢晒你啊，高兆祥教授，有机会再同你研究过呢个课题，唔该晒。咁啊，今晚节目时间呢都差唔多啦，不过林智恩 ChatGPT 真系有一个好大嘅挑战啊。 系啊，尤其是 ChatGPT 4呢，而家其实更加聪明过 ChatGPT 本身添。 好，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